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2018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北京会场主题展今天开始，到本月15号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来听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科技农业不但让吃货受益，更让农民脱贫。拇指姑娘奇异莓，这是北大牛津双料金融高材生沈震的创业项目。 就小猕猴桃，每一个很萌，它没有毛，直接带皮就吃了，很方便，维 C 含量还有更丰富。 今年的销售量5万斤，销售额2到300万。北京是少有的低收入村，门头沟区清水镇，在2到3年内，我们可以让我们整个村脱贫。 科技医疗让儿童减少痛苦，全球首款可以进行颅脑血管 3D 展现的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由华科精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联合创始人吴迪介绍说， 小孩呢是要用立体定向骨架来做这个次手术，需要在清醒的状态下，颅骨上有4颗这么粗的钉子，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有了机器人之后呢，他就不用去脑子上去拧那个架子。那么临床试验呢，我们已经做了有200多例病人。 中关村管委会中关村高科技产业促进中心主任徐建博士总结说， 今年的上半年，北京新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15.2%，占全市 GDP 约1/3。现在平均每天新注册科技型企业达200家，全国领跑世界的技术成果中，北京占比达到55.7%。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创新创业中关村”，扫码提前48小时免费预约，现场领票。公众就可以参与到主题展中。 再来关注游园方面的消息，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第12届长城红叶生态文化节正在举行。八达岭国家公园中的红叶林景区有红叶树50000多株，由于红叶林景区平均海拔比市区高500米，再加上古长城的围挡，使红叶林景区成为北京秋天赏红最早的地方。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在房山区韩村河镇天开花海景区举办，活动将持续到本月底。第26届市花展在北京植物园举行，整个展览共分为菊苋金秋展区、菊花长廊、菊映重阳、月季花海4大展区。展览期间，以双式花、菊花、月季为主的20万盆鲜花将植物园装扮成了花的海洋。圆明园精品菊展、圆明园流散文物展、圆明园文化艺术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在进行中。每年金秋，圆明园都会在寒秋馆举办精品菊展。今年的展览将展出独本菊、多头菊、悬崖菊、石锦菊等珍贵品种。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互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现在是4:05。今天是国庆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大家还怀念国庆节吗？ 大家有没有在节日综合征中走出来？ 哎， 说实话，其实这个开始曲放了之前，我们俩使劲的调整了一下状态。 嗯，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电视剧，好像国庆期间呢电影比较丰富，我们俩聊点什么好呢？尽管我们也有很多的准备啊，问问大家嘛，国庆您是看电影了还是看电视剧了呢？ 我估计您是看电影了啊。我们把这个互动话题稍微调整一下，就是您会在什么情况下看电视剧？ 哎， 或者说追剧？像我特别疲劳的时候，我希望看看电视剧，就是这个伴随性的啊，有一搭无一搭的看看，就是不喜欢看那种啊， 是身体的疲劳， 身心 俱疲。 对，身心俱疲的时候。 遇到什么事儿会让你身心俱疲心累了、 就是、 累觉不爱 下了节目再和你分享吗？ 我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啊这个抛砖引玉啊、不想动脑子的时候，不想动脑子就 是。你不 是 特爱看烧脑的电视剧吗？你那烧没了是吗？ 我有很多种状态 啊， 这是第一种状态，就不想动脑子的情况下。第二种呢，就是突然来兴致了，想找一点精品的电视剧锻炼一下自己的审美啊，提高一下脑力劳动。 我搭档多上进，就锻炼一下自己的审美， 就不要虚度光阴是吧。哎，找一个有价值看的，不浪费时间。 你就看《士兵突击》了是吧。人生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对、前面那个情况呢，是想浪费一下时间，又想时间别浪费的那么累，找点啊、不费脑子的， 就虚度一下光阴、我觉得啊，张弛有度，有的时候你一直都绷着，你这时候必须让自己放松一下，不过脑子哈哈一笑，你就得到了放松，我觉得这也是对的。 米夏，你就这一种情况吗？ 啊， 身心俱疲的时候看电视剧。 还有就是有时间呀、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就特别累的时候，哎，我也想放松一下，就想看个电视剧啊。 就是一个陪伴， 陪伴。 好，听众朋友，您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看电视剧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要说国庆期间的电影还是有的一聊有的一说啊，张帆他们这两天也聊得很热闹。那今天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聊的是电视屏幕当中的一档节目和一部电视剧。首先说这电视剧，在节前我们也追过，叫《橙红年代》。 对，这是浙江卫视东方卫视正在播出的一部电视剧，现在已经播到了41集。这集啊，这个电视剧啊，拢共就47集，所以已经接近尾声了啊。陈伟霆这扮相呢，其实是有争议的。我有的时候看陈伟霆他贴的那两撇胡子吧，就是我会突然间就觉得特别违和，然后就没有那种代入感，你觉得呢？ 嗯， 就这刘子光 啊，你的意思呢就是嫩黄瓜刷老漆， 老黄瓜刷绿漆，嫩黄瓜刷老漆， 是这意思吗？就是少年不识愁滋味那个感觉，是不是？ 就是那两撇胡子很像贴上去的，不像它长出来的啊。 其实让它自己长出来的话更好一点，就是时间档期可能不行啊，太慢。 来不及了，弄点生发灵我估计可能好使。 这个戏啊有47集，现在已经播了41集，也快到尾声了。那陈伟霆演的这个男主角叫刘子光，他的记忆正在恢复，他和刘奕君扮演的这个大毒枭的最后一战已经箭在弦上，本来他们是拜把子的兄弟啊。 橙红年代呢是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但是改成电视剧之后，我们发现改动是比较大的。原著小说是一部爽文，就看起来很痛快啊。有点像延禧攻略那种，就主人公一路的升级打怪无往不胜，就是看着感觉特别爽。但是改成电视剧之后，这气质就变了，它变成了一部主流的现实题材的剧，所以原来那些原著粉啊对这个还是不大买账的。 因为它这个节奏推进太慢，情节的这个密度比较低，这也其实也是眼下很多电视剧的一个通病，是吧？那么按照它的定位，它这里面又有英雄情节，又穿插着偶像的叙事，又充满着一些正义感，是吧？塑造的就是想要打造这个刘子光啊，这个平民英雄的这个角色。那么在这个戏里面呢，它里面有他个人成长的主线，又有他和马思纯演的那个胡蓉的爱情的这条线啊。 不过爱情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粗糙，总的来说呢就是还有什么亲情线、友情线、兄弟反目线等等，就这事儿啊挺多挺多呢，又铺得很长，拉得很长， 错综复杂， 看起来有点这个觉得慢。 不错了，47集，人没给你弄74集，是不是？那快完了，咱们期待着下一部能有更加精彩的好戏啊！这里面有一个亮点，就是刘奕君，很多女观众其实挺喜欢刘奕君的啊，比如说在《琅琊榜》里头，在《外科风云》里头。还有什么来着？ 远大前程里面 啊，还有这个 伪装 者里面，他都有比较这个出彩的这样的一个表演，也是一个实力派啊。但是我搭档曾经说过，刘奕君就是后几部作品的时候表现的有点用力过猛， 特别演大反派的时候是吧？ 就是一直是那个充了电的状态、是吧？ 是，其实这个原来的小说呢，很多的笔墨是在这个刘子光，就是刚才你说的陈伟霆演的这个平民英雄上面，他是和街头的黑恶势力做斗争，但是电视剧呢一上来就变成了一个缉毒的场景。在这个戏里面呢，刘子光喜欢的那个女孩是一个警察，他的亲生父亲是一名卧底的缉毒警。那么在这戏里安排了一个冲突啊，就是那么这个警察他的养父也是一个公安局的局长，在跟这个警察女警啊讲他的身世的时候，有一段话还是比较的提气的，表现就是警察的这种两难，哪两难啊，一个是要维护正义，还有一块呢就是亲情又难舍。我们来听听啊、这一块其实还是挺有现实意义的。 后来你的病好了，要参加高考，你跟我说你要报考警察学院，也像爸爸一样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哎，我当时听着你说这话，我很矛盾。我和你妈妈不同意你当警察，我们希望你能找一份安稳轻松的职业。后来我跟政府说了你的想法，他给我来了封信，说坚决支持你报考警察学院，让我们也要支持你。就因为这封信，我说服了你妈妈，才让你报考警察学院的。哦，对了，你上大学的时候，你爸回来看过你一次，真是没想到，竟然是最后一次。好样的！ 爸，我走了。看我的，出去 这是一段比较煽情的片段啊。 嗯， 这个女警的父亲牺牲了，然后呢她父亲的战友成为了她的养父啊，跟她讲她的这个身世等等。在影视剧当中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有这样的安排，就是警察的孩子当警察。我们前段时间追的那个猎毒人， 嗯， 其中有个女警察，天真浪漫的那个女警察喜欢她的上司那个、 哦、 她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她父亲也是警察嘛。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这样的情况呢？ 子承父业的情况也是有的，但是也有就是说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当警察，或者说坚决不让孩子从事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哎、 你会让你的孩子做主持人吗？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您问的好突然啊。 这有什么突然的， 现在才几岁我就考虑这个事儿了。 那怎么了？ 哇，米夏你志向好高远啊。 这 已经考虑到2年以后的事儿了。 哎，你没有 、 哦、没有、啊、 我觉得怎么也得到高中 啊。对， 再考虑职业的问题。 我这人就善于幻想 是吧、嗯、这个小学都没上就考虑未来干啥了。 就是我现在问你，你有答案吗？ 嗯，科学家。 哎呦我的天哪。 医生。 啊，什么警察、 哦、 解放军，咱小时候说的那都算数吗？后来 嗯，没有，我想我把我孩子培养成一个高素质的公民就可以了，至于他想干什么、哎、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哎、你这话很有高度啊。 啊，是吗？是啊， 来看看大家为什么看电视剧。 嗯， 我们俩都忽视了，都忽视了。你看这位朋友叫茴香馅饺子， 应该是个北京人啊。 我看电视剧一般都是想看自己的男神女神，比如陈数啊、李小冉呐、啊、张嘉译呀、黄磊啊，想谁了就找来看看。 哎，我觉得这路子好、哎、以后我要想我的男神了我也看一看。 来出来， 起码养眼啊。你说你看个电视剧你不得找颜值高的。 哎，我觉得他这句话有一句特别传神。 哪句？ 想谁了哎，就找来看看。 而且这个你想谁就能来谁，你知道吗？这种愿望就能实现的愿望， 嗯， 这感觉太好了是吧。 亏了有这个视频点播呀，要不然还得买碟。 现实生活中你上哪儿找？你说哎，我想见那个电视台，不是电视台、啊、广播电视台那主持人香露、 啊、 人家未准能见你。 现实生活当中只能去首都机场了，还不一定挤得 进去。您在那儿做兼职了？ 哦，有一次我在首都机场接人、 哦、接人、 啊、接人。 我以为您回来一群小粉丝拿着花去接您呢啊！ 哎呦，我还没有这样的待遇。结果呢就一群粉丝过去，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了呢。 啊、哦、粉丝非常疯狂。 粉丝去接机、 哦、 啊，是差点把我这给撞着。 是吧， 我这身子骨好家伙。 哎呀， 嗯， 踩的您这老腰啊、嗯。 哎，这是这位朋友看电视剧的原因。 嗯，然后广宇说了，现在这电视剧啊基本都是老太太的裹脚布。哎呀，说了一歇后语是吧，看着特别累。可不是，你说七八十集，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啊。有一次我和一报纸编辑聊天，他说我们接到一个读者的电话，投诉电话，提意见。我说提什么意见？他说那老大爷说，你们的报纸能不能别扩版了，我现在八个版都看不过来，你又扩版了，我怎么能看得过来，我太累了。 你看这是把看报纸当成了工作。 对，就是必须看完，每一篇都看完，他觉得太累了 啊。这可能也是一种爱好、啊、或者是一种强迫、啊、 就是我一定要从起头我就得看到最后 啊这个也挺好，善于坚持。 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嗯、什么情况下你会选择去看电视剧呢？ 嗯，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我们接着来聊这个陈红年代啊。这戏里面还有一冲突啊。什么冲突呢？这个陈伟霆演的刘子光不是在这个毒营里面啊，毒枭里面做过一段时间吗？就干过一段时间是吧、 嗯、 那么他喜欢那个女孩的父亲呢又是因为这个缉毒啊所牺牲的。那么中间呢就有一些这个恶意栽赃啊，这个大毒枭呢把这个事儿呢栽赃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失去记忆了嘛，他也认为自己手上沾上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的父亲的这个鲜血， 嗯， 他也比较难受。有一天呢他就跑去看一位郭大爷，这郭大爷呢是看着他长大的一位老人，和他在一起啊是抱头痛哭。我们来听一下这段录音。 什么呀？哎呦，你给我，你这是怎么了，光子？ 让我喝 啊！ 让我喝，让我喝，别关心，让我喝。 不行，光子，你不喝酒啊！光子，你这是遇见事儿了，光子，光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把手给我！哎呦，光子，你这是怎么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出什么事了啊？ 郭大爷、 哎、出什么事儿？ 没事 啊， 没事没事没事， 你别吓我啊。 知道吗？ 嗯， 我不是失去八年的记忆吗？ 啊， 我最后一个画面就是我爸死在我面前。我记得小时候，我跟自己说， 不用怕。 嗯， 没有爸爸不用怕。我是个好人就好。 反正这个戏呢也有很多这个煽情的戏， 就是如果您没看然后我们又光放录音的话，这确实很难把你带入到那个情境，你只觉得一个人在哭是吧。 总之这个戏啊它是还有一些这个英雄情节在里面的、 嗯、 啊，这个不管是说警界的还是说这种平民英雄啊等等，其实那么对于警察的这种形象也是摆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上面。我们编辑发现啊， 嗯， 有一个，不管是内地电视剧也好，还是这个港台电视剧也好，还是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和美剧也好，都有个共同点，就是警察，特别是基层警察的形象，往往是正义的化身，啊， 嗯， 而像什么，FBI 啊，还有那个 CIA 啊， 往往是越高层的，然后藏着一个 特工，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反派。 嗯， 如果大家看多了这个电影电视剧的话， 这算是一个套路吧。 对，你包括那个香港电影《无间道》，梁朝伟演的这个陈永仁也是哈，依然记得，对不起，我是警察，是吧？ 嗯， 就是警察在很多的作品当中形象一直还比较的， 他在刻画一个平凡人， 稳定。 嗯， 是的。 哎呀，我们听众和我们互动啊，然后广宇说刘奕君是那王天峰吧？还有《琅琊榜》里的侯爷，对，他在《伪装者》里演王天峰，我觉得演的特别好，是吧？侯爷演的也很好，就是那个张弛是有度的。 是， 嗯， 刚才那位朋友不是说吗？想谁就看谁的电视剧。大灰狼说得很对，平时很少看电视剧，最近想起了王刚，你们猜我想看什么来着？那是何大人的戏吧？ 《铁齿铜牙纪晓岚》 是不是？ 哦， 是吗？ 还有别的吗？更老的？ 哎 呦，我突然想起一个特别特别老的。 谁演的？王刚演的吗？ 不是，他在那里头吧，他扮演一个解说的人，戴一眼镜。 谁演的？ 特别特别老。哎呀，我不记得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挺小的，我只记得那部电视剧的名字。 好，现在有没 有这种和一座城市有关系？ 有没有？ 还是一个东北的城市有关系、啊？ 有智能搜索吗？能帮你回忆一下？ 能，我知道那个名字，我考考大家嘛。 哦，那 个、 这位 还那个城市还叫滨城啊？ 哦， 叫什么？ 夜幕下的 哈尔滨，你应该戴个眼镜儿。哎，你这声儿还挺，别说， 有点像吗？ 有点像。 你看，这位听众朋友已经猜出来了。 哦，猜出来了。 夜幕下的哈尔滨，宰相刘罗锅。 嗯。 唱的再大声点说，每次吃我爱人做的饭，我就想找几个电视剧来看看。 哎，那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啊？ 这电视剧对他来说，那就是鸡腿啊，那就是烤鸭呀。 啊， 就是山珍和海味、啊。 在后面还有一句呢。 他说：“这样我就能感觉到这些饭菜还是可以的。 ”必须得就着电视剧才能吃下去，是吧？哎呀，这个 那 啊，三这你来，你读一下英语好。那个这听众的名字叫三 苏娜亚马，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 您在叫谁呢？他说：“哎呦，这几年啊，真是啊，这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越来越多了。对于喜欢小说的我们来说，我看电视剧真的需要勇气。 嗯， 哎，我觉得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给了你巨大的想象空间啊，它有很多留白。但是如果真拍出来了，那人就这样，就把你所有的留白、你所有的幻想都填满了。确实，每个人幻想不一样，所以你往往会觉得不尽如人意，会落空的啊。 当然，也有些电视剧呢，就是满足了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那种缺口。 嗯， 比如说这个《橙红年代》嘛，它表现的不仅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国家公职人员的这种恪尽职守，同样也塑造了民间英雄嘛，嫉恶如仇，绝不低头。比如说他这个戏里面还是有一些让你看的比较爽的，有一些小人物生计艰难，生意人被黑恶势力霸凌的情况、嗯、啊，有一个退役军人开了一个烧烤店，结果呢被混混武力逼债，是吧？还有这刘子光的一队友被黑恶势力诱骗到了赌场，背上了阎王债。包括呢有做生意的啊，也是遭到了强买强卖啊。在这戏里面会有一些让你看起来比较解气的一些点、 嗯、 就像那个吴京的 战狼二 啊，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把那个强拆队队长给打残了吗？ 一脚踢残。 嗯 嗯， 所以也能够感觉到就是电视剧还是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社会正义感在里面，不仅仅是让我们看情节看套路。 嗯，就是它引起了你的共鸣啊、 所以文艺作品嘛，

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煞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北双向，东四环四元桥到朝阳公园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随着这首《千山万水》，七号晚上，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在鸟巢开启了巅峰之夜，也算是完美收官吧。 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接下来和大家来说说电视台演的综艺节目。 很多朋友一直都关注《中国好声音》啊，是从七月份开始的，整个夏天都一直关注。那在七号的这天晚上啊，东北虎队从险遭团灭到逆袭夺冠，李健和他的学员丹增尼玛经历了如同过山车一般的起伏啊，错失冠军的这个导师周杰伦再一次成了大家的谈资，所以当时整个这个综艺节目的展现也是特别的惊心动魄，特别的好看。 是，原来我们说《新白娘子传奇》结束了。夏天结束了， 你好跳跃呀。 现在有人说中国好声音结束了，是不是夏天就真的过去了？ 嗯， 考大家一个问题啊。 嗯， 第一次出现好声音啊，第一次出现好声音，我们不说什么好声音，大家记得是哪一年吗？已经很多年了，不知不觉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品牌，或者是说大家觉得夏天的一个标配了。 哦，有几年呢？ A 六年， B 七年， C 八年。 你怎么回到去年了？去年做一个什么节目来着？ 岁数大了就爱怀旧 啊！ 2012年啊，7月13号是第一次在荧屏上发出了号声音，那么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第一季的学员黄鹤当时是光着脚唱了一首歌， 嗯， 包括后来有什么张碧晨呐、吴莫愁啊，还有 梁博呀、 张磊啊等等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来听听啊，也来怀怀旧，来听听张碧晨的《年轮》。 人全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数着一圈圈年。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来自张碧晨的《年轮》。 请问这位 DJ 的名字是？ 想录。 哎，人家音乐广播都不像你这样，人家特有范儿，你知道吗？ 你 拿着范儿，你说话都不是这腔调的。 嗯， 你学一个吧。 我天天跟白洁坐一起。 啊，对呀，你没沾点洋气儿吗？ 他平时也不这么说话。 多听听人家节目，跟人家学习一下啊，就是人家会进入这个歌曲的情境，然后和你聊。 我回头跟白洁说，我说你以后啊，按照在节目里说话那种状态跟我聊天 啊，是吧？ 好吧，那白洁很累死了。好，那我们说这个《中国好声音》，不知道大家看没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们看完之后的感受。 嗯， 这次呢，应该说四大导师呢是到了很多地方啊，去寻找所谓在民间没有被发掘的好声音。每个人都有特点，哈林、李健、周杰伦还有谢霆锋，每个人的气质也完全不一样。 对，而且四个导师坐一起吧，他就自然形成一个场，你发现吗？ 嗯，那借用上面那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观点，你想谁了呢？ 嗯， 这四个导师你想见谁？ 这四个导师你想见谁？或者说历届这个好声音里头你最喜欢谁啊？ 前两天跟朋友去 KTV。 嗯， 啊 您是有名的麦霸是吧？ 没有，我是听众。 哦，你是听众啊。 几个女同学开了一场周杰伦专场。 你还参加同学会呀？ 为什么叫还参加呀？ 哦，像我们这种混得很 normal 的就不参加啊。 我不是听众吗？ 哦，你是听众啊。 啊， 还和几个女同学，嗯， 开了一个周杰伦的演唱会。 哦，都唱周杰伦的歌。 全是周杰伦的歌。 哦，是，你看好声音的时候你也觉得，哎呦，那么多人啊，更年轻的或者是年龄相仿的都特别喜欢周杰伦。 嗯 嗯， 你喜欢谁？ 这四个里头啊， 嗯，我其实我喜欢哈林， 我喜欢李健， 啊，我觉得哈林比较的就是随性带着玩的这种，兴趣啊，来做音乐 啊， 来做节目。 我喜欢李健那种， 对， 然后很严肃的开玩笑，然后突然间 你就喜欢穿西装的，是吧？京东，哎，你就喜欢这种？ 你意思我喜欢道貌岸然的吗？你不也穿过西装吗？ 你 我当时也崇拜你了。 你把穿西装和道貌岸然连在一起？ 没有，那你看你干嘛说完李健就说靳东啊？ 明明是沽名钓誉，好吧。 哎呀，我觉得上半时段我们有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你在什么情况下会看电视剧啊？好多听众发的好长，我觉得你有必要和人家分享一下，是吧？ 好， 来六线居士，你看就发这么长，你给读读。 他说，我好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看过电视剧了。 这是一位男性朋友哈。 有四个很久。 哦， 只是前段时间我老婆追《延禧攻略》和杨幂演的那什么，杨幂演的是扶摇吧， 就和阮经天演的扶摇，哦， 啊。他说我在旁边蹭了几集，啊，这是没办法了，就 是 老婆看什么我看什么这种。 反正也抢不过他是吧？ 嗯，是。最近呢我在给儿子讲《西游记》的故事。 嗯， 哎，我就特别想抽时间把86版的《西游记》重新看一遍。 嗯。 是八六还是 八 七版？ 八二版。 八二。 因为采访过王中秋老师，就是那个 八六版哪来的？ 八二版的摄像，就是杨洁女士的先生啊，他们一直在强调是八二版的《西游记》啊。嗯。 他说我， 反正只是那老版的《西游记》就行了。 啊、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 嗯。 你说这唐僧不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吗？ 啊。 是吧？为什么电视剧《西游记》连八十一集都没有呢？而现在的电视剧， 那您觉得《水浒》是不是应该拍108集啊？每个人来一集是吧？ 嗯，这个每一章来一集是吧？那这也好看，这经典，希望当时拍了就好了，是吧？就当时拍出来，好比这个，不管是 那还拍了六年呢，你想想的， 嗯， 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是人都没钱了，还拍81集。但现在你不能回过头去看，跟买股票似的，是吧？当时我买的那个什么股票就好了。 后来又补了很多集，就是那是哪年来着？又补了一些。 是， 嗯。 好，这位朋友他说，我最喜欢的是周杰伦和李健。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周杰伦。 嗯， 还有谢霆锋啊，反正就是，确实他们在选择导师上面也真的是考虑到了很多观众的这个喜好吧。这位朋友说，恭喜，恭喜丹增。 这是可能一直在追啊。 嗯，我们也准备了一段音频，我们来听一下丹增卓玛。 山下的家，我实在不愿轻易让眼泪流下。我以为我并不差，不会害怕。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实在不愿轻易让眼泪流下，我以为我并不差，能学会虚假。 其实真愿意再听一会儿。 哎呀，尼采说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哎，不是有一个节目吗？要只听好歌不说话是吧？ 嘿， 是吧？这串台了不合适，咱得为自己台做广告。 说到丹增，尼玛不是卓玛啊，尼玛，我觉得特别棒。他自己也说，他说想把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融合起来。哎，所以从他的这作品当中，我们能看到，就是年轻人对中国文化和音乐美学，包括个人价值的这种综合的理解，还是诠释得很好。另外呢，就是从这个节目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其实还是很重视输出多元的音乐，作品，或者是说给大家呈现多样的风格。我记得刘欢在第一季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看现在很多这个网站都做音乐推荐， 嗯， 但是大部分都是什么 top ten、top 20这种方式，没有一个特别多的分类，比如说摇滚分一个 ，R&B 分一个等等。 现在都这么分了哈。 对啊，现在是这么分了。他是第一季的时候说的这话嘛。 哦， 所以其实也要感谢一些节目吧，他们还是呈现出了多元的一些音乐风格出来。 而且在鸟巢的巅峰之夜呀，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他很注重中国风的那种。”音乐的表达， 无论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千山万水，还是学员们演唱的《将军之龙虎斗》《本草纲目》《黄种人》等等啊，它其实充满了中国元素。 你喜欢的李健他说，中国的文字透过旋律的表达意境会更深远，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这一点，就是曲风怎么变都没关系，但是最终啊，要把中国文字的美感通过音乐传播出去。说的确实很到位。 对，就是有的歌曲当然音乐是可以穿越一切的啊，跨越一切的，但有些比如说歌词的部分可能只有中国人是能够更加的感同身受，更能深深的理解的。 我认为音乐它发展，它应该是从劳动当中发展起来的，是吧？好像我们学这个音乐史历史课的时候，它一定是和当时的这种方言啊、语言啊联系在一起的嘛。所以每个地方的音乐应该是和它的语言是有天然的这种渊源的。你包括这一次的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黄河谣》哈，是王朝演唱的，就是有感觉是把就是那种西北风和现在的摇滚乐连在了一起，我们来听一下。 雨水干了喂，妈妈 都不忍心往下拉推子啊，确实是特别好听啊。 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在电视机屏幕前看啊， 或者是你开着车就听着这一段歌声的时候啊，都会被深深的打动。 是，所以我们说四点有戏嘛，这个戏不仅仅是电影电视剧，还有很多比较优秀的电视节目。 对，还有我搭档这种精彩的表达和着吧。 这位朋友说哪里能够听回放，谢谢你啊，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您就听听周二的得了，周三啊这俩男主持人没啥可听的， 还有周六的呢。 周六是我们俩，您听听周二和周六的得了啊。 是是，什么情况下你会看电视剧呢？那就是电视台的节目和电影都不好看的情况下。这位朋友说 您没告诉人家怎么听啊，回听 听听 FM。下载听听 FM APP， 搜索四点有戏就可以。 往期的节目应该都有。 是，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咱多听会儿歌吧啊，大家注意路上安全。 好，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明天见。 周六见。 啊，周六见。 喝的水呀，干掉。